这一介绍完了，原本谈笑风生的何安领队嘴大大的张着，一句话顿时没接下去。他当然知道他闹了多大的一个尴尬。不过还好，他的炫耀只是流于神情，没有宣之于口，这倒是比较容易挽救一些。何安轻咳了一声，调整了一下状态，从容地向叶修问了个好。 你们好，坐吧。 叶修只是笑了笑，没有多说什么。双方各自落座，接下来的开场白却是陈果讲的，没有过多的寒暄，直指对方来意。不知道两位有什么事啊？何安笑了笑，面对叶修，他已经收起了之前那副优越，但是面对陈果时，脸上却还是闪过了一丝不以为然的轻蔑。 而且恰到好处地让对方看到。很显然，对于陈国这么一个草根老板，他全然没当回事儿。叶修大神，真是在这个星星战队里混吗？这家伙竟然无视了陈国，直接就和叶修说话去了。这人怎么回事啊？陈国那也是时常和人打交道的主，这点察言观色还能没有吗？ 何安那毫不掩饰的轻视让他顿时已是一肚子火，但偏偏人家对叶修却又客气得很，这让陈国想掀桌也不得不为叶修那边考虑一下，只好暗暗忍着不发。是的， 叶修这边只是淡淡的回答了一下对方的问题。哎呀， 太可惜了。 何安立刻一拍大腿说道：“哦。” 怎么说？叶修有点明知故问，对方那种看人下菜的态度，让他多少已经猜到这个何安要说什么了。果不其然，这个看不起草根的家伙十分嚣张的开口了：“大神这样的身手，委屈在这样的地方，实在是太可惜了呀！”喂，你说什么呀？ 话都放到这儿了。 陈果要是还能忍下去，那就真不是陈果了。结果何安又是呵呵笑了笑，一脸大人不计小人过的模样，没怎么理会陈果，接着对叶修说话：“哎呀，这赛季的挑战赛可不比往日啊，有家世这样的巨头，真心有点难过。这种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考虑集中一下我们的实力啊？”好。 这话怎么说的？哎，我有关注你们前一段时间的表现，有几个选手还是蛮不错的，相信都是出于大神您的教导。不过恕我直言，选手的水平是有了，但就你们目前那个角色配备，实在有点差了吧？那依你的意思呢？这正是今天我们的来意了。我们无极战队虽然不算是什么强队。 但是资源比这星星实在是强太多了。如果我们双方可以联手的话，那可是如虎添翼双赢的局面。荣耀竞技说起来有点像赛马，像赛车，只有好的骑手或是车手可不行，还得有好马好车。叶秋大神，你们现在可是受制于角色的实力，哪有突破啊？为什么不来加入我们无极战队呢？ 我们这边绝对可以给出优于星星这边太多太多的资源，想打败家世，在此一举啊！何安是个人才，这番话说得声情并茂的，一旁的陈果听得都有些紧张了，因为这番话说的确实有道理。陈果这边提供不了战队太多的资源，一切都需要叶修从头经营起来。 如果直接加入这么一个战队的话，的确可以便利很多。而挑战赛的赛制也阻挠不了对方这样中途跑来挖人的行径。一想到对方职业队的底蕴，陈果还真有点心虚了，一时间竟然忘了去生气。<笑> 说的太好了， 叶修用力点了点头，表示高度赞扬。 听得陈果顿时心下一凉，而那何安也已经眉飞色舞起来，朝身边的同伴打了个眼色， 那意思像是在说，看吧，不出我所料。但跟着叶修就继续说道， 为了如虎添翼，不如你们无极战队加入我们星系怎么样？那当然是，大神，你不是开玩笑吧？ 这何安险些顺口就接过来了，还好中途回过味儿来，顿时卡在当中。 一样是如虎添翼，不是吗？ 叶修笑的。 是的，如虎添翼啊，快加入我们星星战队吧。 陈果回过神来的比何安要快多了，但此时居然忍住了笑，一本正经的在那儿劝说呢。何安的脸色有些难看了，话到这份上，其实就已经没必要再谈下去了。对方已经表示了拒绝，而且是一种比较嘲弄的方式。何安真有点不理解，就凭星星战队现在那副模样，真觉得他们是有什么前途的吗？ 大神， 何安又叫了一声，只不过此时的口气加了几分强硬。在他看来，他们无极战队现在本就是强势的一方，现在主动来接触谈这事儿，就已经算放下身价了。大神又怎么样？拔了毛的凤凰不如鸡，没听过吗？没有强力角色，哪来的大神？何安觉得他是在给对方机会来着，结果对方非但不珍惜，还反过来如此奚落他们，这让他有些无法忍受，很是严肃地叫了一声。何安的口气也语重心长起来， 我希望你可以慎重地考虑这个问题，以免日后后悔。 坦白说，这话也正是我要和你说的。 你， 何安有些怒了，叶秋确实是值得尊重的大神，但是真以为凭他大神的身份就足以让无极战队俯首称臣，这未免有点太目中无人了吧。谁想叶秋居然很认真地望着他。 我不是在开玩笑，我是很认真的，慎重考虑一下吧。 一周之后你会后悔今天的决定。 何安已经不准备再继续说下去了。 一周之后你可以继续今天的这个思考。 我们走。 何安起身对着自家的队长叫了一声。这可怜的队长除了向何安介绍了眼前这位就是叶秋大神以外，貌似再没发挥过什么作用，专程跑来想到挖取一些力量，却不想结束得如此之快。队长无奈地起身跟着何安就往外走，从头到尾他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来得及介绍。 慢走不送。 陈国现在心里爽着呢，不介意再踹对方一腿，结果何安听到这话回头扫了一眼，哼了一声，优越感依旧，轻蔑依旧，只不过这一次他是连同叶修都画在里面了。他可没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此时的他觉得叶修自视过高，居然无视了他们双赢的提议。 你会后悔的。 何安最终还是扔下了一句话，不过用的是你而不是你们。这家伙从始至终就没把陈国当回事儿过。何安和他们那位不知什么名的队长就这样离开了。陈国松了口气，再看向叶修时眉开眼笑的，今天的叶修居然让他觉得有几分可爱，这真是太让人意外了。 老板娘，你这什么表情啊？ 陈果笑得如此之甜，让叶修都有些毛骨悚然了。 那嚣张的家伙奚落得好，嘲讽得漂亮。 哦，我有吗？ 切，你这家伙还装模作样。 没有没有，我是认真的。 什么认真的？ 认真的希望他们可以考虑加入我们行星战队。 这怎么可能？ 是的，虽然那家伙目中无人的模样让陈国异常讨厌，但是陈国不得不承认，在挑战赛里他们这种职业战队完全有资格目中无人，更何况面对叶修时， 人一开始还是挺乖巧的，也是被叶修那样奚落后才大不客气。这样的队伍说加入星心，陈果做梦都不敢想。 一切都有可能， 叶修说着就往外走了。 喂喂，你什么意思啊？说清楚啊！ 陈果连忙追了出去。回到小区住处，无极战队的事儿当然也和众人都说了一下。 所以我们绝对不能输，如果输了可要被人看大笑话了。 陈果鼓舞大家的士气， 输了一切就都完了，被人看笑话算得了什么呀？ 结果魏春这边顶了一句，陈果这个鼓舞士气的方法显然有点太不对头，对于怀着理想参加挑战赛的人来说，比有面子远远重要的东西让他们绝对不会轻易的输掉比赛。 总之加油就对了， 叶修的概括简要之极。接下来的几天，两方人马都是憋足了劲儿。这一周叶修他们也再没有去折腾什么野兔豹子，唐柔包子等人也算是明白了为什么每周只有一场比赛要打的职业选手都那么忙碌，因为为了争夺这每一场比赛的胜利，选手要积极准备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演艺界有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说法，但对于荣耀的职业选手来说又何尝不是，想在场上取得优异的成绩离不开场下刻苦努力的训练。周四这天，展楼兰把叶修点好的装备都送来了，而叶修这几天通过游戏市场、工作室等途径进购了一批装备，所有角色鸟枪换炮，这一天的主要工作就是适应这属性大不一样后的角色。而在网络上，星星和无极战队的碰面也激起了不少浪花，无极战队本身就有粉丝的，星星战队现在却处在别样的关注，这一场挑战赛的赛事竟然像职业联赛一样备受关注起来。